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63页，763页，第三行看起。第七。这最后一段，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回向发愿之紧要，已于上辈往生文中略作注释。回向发愿。在净宗法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回向法愿，就像慈照法师所说的啊，我们把他的文念一念，自简录慈照宗主劝人发愿记如下啊：持戒无心愿，不能生净土，唯得人天福，佛经受轮回啊。这四句偈讲得很清楚，这个人学佛不错，戒持得很好，但是对净土没有信心，不想去。这个话在现前世间来讲尤其重要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细心观察对于眼前的社会状况一目了然啊。这个社会是一个知识所爆炸的社会啊，知识没有离开新意识。换一句话说，用的是妄心呢，不是真心，立心一时才是真心。学佛要用真心学，妄心学佛能得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轮回太苦了。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都在这里搞轮回，苦不堪言。想不想出去呢？当然想出去，出不去啊。古时候其他的法门还有效果，为什么呢？人心地淳厚，待人接物啊容易用真心啊，儒家用心，真妄参半啊，他也用真心，不纯，真心里面夹着有妄心啊。道家也如是，只有大乘佛教，佛法里的小乘也带着妄心。只有大乘是纯真无妄啊！从前有大乘的根性，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纵然有大乘根性呢，社会上没有大乘了，你怎么修法啊？只有这个净土 念佛法门。这个法门是大乘，是大乘里面的精华，大乘里面的大乘，啊，很不可思议。我们有幸能遇到啊，遇到这个法门呢，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就是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机会呀，非常难得，一定要相信大乘经校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人生难得，我们已经得到了。佛法难闻呢，我们也闻了。闻了起不起作用呢？很难说。唐朝时代初期，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善导大师那个时候修净宗，真正发愿修行求往生的几乎80%都往生了。就善导大师讲啊，万修万人学，今天不行了。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居士住在台中，创办了一个台中联社啊，我去拜访那一年，正好是台中联社10周年纪念。啊，成绩非常可观。啊，盛年教化，有多少莲友呢？啊，就他的学生呢，多少莲友呢？20万人。啊，我在那个地方住了10年。啊，学教跟他10年，我离开的时候，台中的莲友大概是30万人，啊，不是50万人，增长了30万。老师常常讲啊，10000个人当中啊，真正往生的只有3个5个，不是100%。啊，这是什么原因？就是用真心的人越来越少了。真正在这里学佛莲友里头念佛啊，参加念佛堂，那个心呢，能有一半真，半真半假了，就很不容易了。啊，何况真心的成分很少，妄心的成分很多。确实，我们从这个路上走过来，深深感触，古人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啊，科学技术使一代比一代殊胜，伦理道德，敢于做一个好人，啊，这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中国人所说的30年叫一世，你看世界的世，世是讲时间，3个世。30年叫一世，一世不如一世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啊，也就是今天跟30年以前比，差很远啊！30年以前的那个社会，再30年前又比不上。 在30年前是中日战争的时候，抗战时候，生活虽然很艰苦，人心很厚道，有怜悯心，有同情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生，战争的时候，抗战爆发，我11岁，打了8年，胜利的时候，我19岁，正是记忆非常好，那个时候的社会回想起来非常可爱战争非常残酷，我们是做学生，流亡学生，但是每到一个地方，这人地生疏当地人看到我们是流亡学生，都很热心照顾，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关怀的人、问候的人、帮助的人很多。现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了，那个时候的社会人有爱心呢，现在的社会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实在说呢，他根本不懂得爱自己，就不知道自爱怎么能够爱别人？所以这个伦理道德水平呢，真叫一落千丈。最近这10几年，我们看到佛法衰，很担心我们读这段经文，理解佛法的兴衰、存亡，完全在戒律。儒的存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在理。人要不讲理，不遵守理，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了。那么现在谁讲理呢？谁懂得理呢？没有了。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民国一直到今天100年了，没有治理作用。这个在将来历史上说，这100年叫乱世。也就是说，社会没有上轨道，人很苦啊。诸位念中国历史，你就会知道，每一个朝代动乱平定之后，政权，新政权建立了，大概是5年的时间，治理左右，这个社会就上轨道了。我们很悲哀满清亡国到今年100年了，国家没有治理，没有作用，所以整个都乱了。每一个朝代都有礼服，衣服不能随便穿 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啊，中国过去民间士农工商，啊，读书人穿读书人的礼服，人家一看你穿，你知道你是读书人。啊，农民有农民的礼服，啊，工人有工人的礼服，商人有商人的礼服，啊，为什么呢？便于行礼。啊，人要守他自己的本分。啊，现在没有了。啊，这个做官的官员，官员的礼服更讲究了。啊，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里头有阶级。啊，地位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绣的花纹不相同。啊，便于什么？一看你穿的服装，就知道你的阶级，你的阶级比我高，我要向你行礼。啊，阶级比我低的要向高的行礼。现在全没有了，现在通通穿西装。穿西装是什么意思呢？西装统治了全世界，穿西装的都是他的属国，都要听他的。在从前是这样的 啊，中国强盛，周边许多国家，哎，都穿中国服装，那是什么？对中国皇上称天子，自己称臣，等于说中国保护国，保护他们。啊，他们一定向中国学习。啊，穿中国服装。虽穿中国服装，他还有一点改变。我一看，这是哪个国家的？啊，他是日本的，还是韩国的，还是越南的？啊，大致上他还是有改变。啊，现在我们完全穿西装了，这不像话了。啊，所以服装啊，代表自己族群的文化。啊，穿别人的，代表我们自己没有文化了，我们跟着别人走了。啊，礼实在是非常重要啊，关系我们生活起居。这个东西丢掉了。抗战之前，中国还有过去旧式的家庭，这个家庭很重要。抗战胜利之后，家没有了。啊，我很留意观察了，一个都没看到。啊，中国家庭是大家庭。这么庞大的族群，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富裕，在世界上屹立几千年，而没有被消灭。啊，靠什么？靠文化。那现在我们文化丢了一百年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再约一百年呢，中国没有了，文化没有了。灭绝了啊！好在这些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文化了都有呼声啊。虽然没做到啊，能有呼声也不错啊，说明还没忘记啊，还有人想起来。啊，真正有些人懂得 佛心从哪里开始？从理开始。佛教佛心从哪里开始？从戒开始。啊，没有戒，佛教就灭了。啊，研究经典的是知识，那不是学佛，与学佛不相干。慈道大师这个话简单扼要啊，这对于修净土的人说直接持得很好，但是对净土没有信心，对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愿望，这个人虽然持戒念佛，他不会往生，但是他修的是福报，人天福报，修的福报大，到天上去了，享天福。啊，福报次一等呢，在人间享福，来生还能得人身。无论你是升天或者得人身，总而言之一句话，福享尽了，还要轮回。这个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啊！又说，发愿持戒力，这个人对净土相信，啊，不疑惑，又想到极乐世界，啊，发愿求生净土，他又持戒，回向僧罗国，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他决定得生啊，说如是各行持啊，千中不是也。一千个人修，一千个人往生；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往生。啊，所以祖师教导我们四个字：持戒念佛。这句话很重要啊！啊，持戒念佛要发愿求生。啊，发愿求生这一念就是无上菩提心。又会书曰：“回向愿生者，如上诸善回向。”啊，像前面所说的这一切善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以这个回向求生净土。啊，若不回向呢，则不作生因。啊，所有修行一切功德，都是为求生净土，绝不为人天福报。这个人决定的是，啊，如果修行念佛。不求净土了，他把这些功德求来生的福报，这也一定会得到。啊，但是来生的福报不能了生死。啊，这个必须要晓得。所以戒行呢，回向发愿，这不可少也。啊，修净土啊，这是决定不能缺少。一定要知道。再看下面这段，往生果德，七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引导。既随化佛了，往生其国，诸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啊，这是啊，中辈往生，三辈中辈往生，啊，他往生比上一辈，比上辈往生要差一等。我们看注解。 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圆中朝里头说，优希大师讲的，真佛者，阿弥陀佛之应身也。这个应身是哪里应身呢？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里面的阿弥陀佛都是应身。十报庄严土呢，是报身。常寂光土是法身，从应身起化身，化身是来接引的，我们一定会知道，极乐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太多了，没法子计算了。我们这个世界往生的人不多啊。阿弥陀佛所接引的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包括哪些呢？包括等觉菩萨，最上的，最下的呢，包括阿鼻地狱。阿鼻地狱能往生吗？能。他怎么会往生呢？这个堕阿鼻地狱的人，过去是生生世世曾经修这个法门，累积的功德很大很多。是在这一生当中，临终的时候，一个念头错了，堕到地狱去了。大概不高兴了，发了一顿脾气，这样堕地狱的，堕地狱就后悔呀，就知道错了，这一后悔，他就离开了，那一念佛求往生呢，佛真的化身就接引他，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地狱众生，他只一悔过。过去生中善根统统现前，就起作用，乃至于畜生、蚊虫、蚂蚁，说不定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比我们高啊，很难讲啊。这个修行是生生世世啊，迷惑颠倒是一时错误啊。忏悔就能往生。说化身则从引身，又变化其身而来接引。凡是来接引的，全是化身。上品上身的人来接引他的，也是化身佛。全都是化身。那么到极乐世界，你要是在同居土、方便土，你就见到阿弥陀佛的应身。如果你升到十报土呢，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见佛不一样，但是极乐世界特殊。报身、应身、化身，完全相同。让我们分不出来呀！这是什么原因？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所现的。跟其他诸佛不一样。 其他诸佛没有本愿的，阿弥陀佛有本愿的。啊，这前面我们读过，本愿不容易得来呀。啊，去考察，去参学，设法一切诸佛如来刹土，无界的时间，啊，总结出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不是一次发的，啊，四十八愿是参考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取长舍短，这么成就。所以成就极乐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原因在此地。慧疏曰：“具如真佛，那也就是说，化佛、应佛，就跟报身佛一样。”啊，为什么不说化身？化身没有相，报身才有相。啊，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相好放八万四千光明，光明当中有化佛。重重无尽呢、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弥陀本愿威神不可思议啊。他用这个方法戒淫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众生一个都不漏，如《观经》中上辈三人临终时戒言阿弥陀佛，介于化佛来迎此人，故知真佛了。知上辈所见佛也，于历上可知。啊，这个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以觉往生，应佛住身不异不异。啊，佛的化身、报身、应身、化身，实际上都是一身。啊，故随化佛往生安乐，安乐就是极乐世界，诸不退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但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者。确实是有赐予上辈，但是实际呢？实际上，这个赐予高低啊，你看不出来。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待遇是平等的，智慧平等，神通平等，道力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你看不出来，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程度有差了非常显著啊，极乐世界看不出。为什么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十报土的菩萨啊，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换一句话是，下辈下生，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之菩萨。啊，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是有高下不同，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想阿弥陀佛的福报啊！人人都想阿弥陀佛的福啊！那么明显呢，我们这个地方的念佛人、学佛的人啊，你一生衣食住行，想谁的福啊？想释迦牟尼佛的福。我们没有感觉到，西方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的福，人人都明显的感到。那为什么呢？跟佛一样啊，我们这里跟佛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寿命是100岁，他79岁圆寂，所以还有20年呢。20年的福报，给后世出家弟子。那所以佛灭度之后，出家人，我们生活之所需，全是世尊的福报。你要真正懂，真正相信，真正肯定，我们就不求人了。到时候自然有人帮助我们了，不要求啊。啊，什么都不要啊！啊，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五台，三步一拜，走了3年了。他的念头才动，文殊菩萨就知道了，就感应了。啊，这个人一路上这么辛苦，谁照顾他了？文殊菩萨照顾他。真有困难的时候，生病了，那个时候生病要命啊，找不到医生了，找不到人家了，在旷野里头啊。啊，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照顾他，在山上找草药把他病治好，让他继续去朝山。啊，乞丐就走了，十几天呢。那乞丐是谁？文殊菩萨。啊，第二次。又一生病，哎，又是他来照顾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世尊20年的福报，供养后世出家人，一切所需，我们相信，我们就不要攀缘了，我们的心就定了，衣食住行一切释迦牟尼佛照顾。啊，我们不操这个心了，认真学教、念佛、回向求生净土，你不就自在了吗？啊，心里头就没有杂念了，真能成就啊！那么，凡是你自己会去找净土、会去找钱的，佛不照顾你了，护法神也不照顾你了，那为什么？他没事了，你自己很能干啊，不需要我们照顾啊，落得他清闲自在啊。所以佛弟子一定要相信 这句话，要相信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真正相信，我这个心一发，佛菩萨就照顾我。就像虚云老和尚发心朝善，文殊菩萨就在他身边。你想想，这多自在！啊，凡是我们自己动脑筋到外面去找钱、找信徒，对佛没有信心，对护法神没信心，对因果没信心。换一句话是，信心丧失了，你的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你这一生修得再好，出不了轮回。啊，所以信愿呢，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观经中品三种往生，皆为言发菩提心。这是《观无量寿经》上的啊，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没有说发菩提心。生极乐后所证的一切声闻成果，如中品上生，花开即得阿罗汉果。中品中生，七日花开得须陀洹，今半劫后成阿罗汉。中品下生，也是七日后得须陀洹，但须经一个小劫方证阿罗汉，皆是小乘圣果也。观经上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看了会疑惑，为什么四十八愿的说得很清楚啊？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啊？怎么会是阿罗汉果呢？须陀洹果呢？这个跟阿惟越致相去太远了。善导大思维，中品上生。你看，看善导大师给我们怎么解释？啊，他说，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也。啊，这个人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是什么身份呢？是小乘。是小乘人啊，学小乘，带着有小乘的习气啊，是这种人啊。中品众生呢，是小乘下善凡夫；中品下生呢，是世善上福凡夫啊，没有修学过佛法。啊，是这样的凡夫，上知经论，似与本经相违，本经中辈也，皆是发菩提心之大乘行人。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一句话就是阿惟越致。啊，只有阿惟越致才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啊，这不是普通菩萨。又往生论说，二乘中不生，盖为二乘中心之人不能往生，此则切于本经。 而唯于上知经论，跟观经讲的相违背，啊，跟无量寿经讲的相应。如上相为之处，啊，这些地方怎么解释？经言书皆知，甚为祥善。经言隋朝人，啊，大师化名慧远，跟初祖啊名字完全相同。啊，初祖是东晋时候的人，这是隋朝的人，相去很远。在佛门当中呢，称他为小慧远。啊，如果加个小，小慧远，我们就知道是净严大师。净严是寺庙的名字，他一生住净严寺。啊，中国古礼对于这个人尊重他，不称他名，不称他号，称他的地名，他是哪里出生的，称地。啊，像清朝末年李鸿章，啊，这个是一代名人，啊，人家称他为李合肥，他是合肥人，这对他是最尊重的。啊，出家人也如此。你看智者大师，人家不称智者，智者已经很尊重了，称天台大师，他住天台山。啊，这是最尊敬的。啊，对于这一位呢，法师也尊敬，他住净严寺，称净严大师。啊，他的注解《无量寿经》注解称为净严疏。啊，实际上他这个注解名字《无量寿经译疏》，啊，这是他的原名，我们称净严疏。啊，对法师的尊称尊敬。这里头有讲解解释，解释的很详细，解释的很好。是俗语：“天亲做往生记。”啊，这个往生论呢，是天亲菩萨做的。实际上，天亲菩萨修学这个法门，往生极乐世界，他的心得报告。往生论是天亲大师修学净宗心得报告。啊，他里头说二乘种不生，二乘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根性，这个种性呢不能往生。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大乘啊，所以小乘根性的人不会生的。如果小乘回小向大，哎，那就能生。那就是看他能不能转变。啊，那观经呢，宣说小乘众生呢，一得往生，其意云何了？这什么意思呢？这解释，这就是小慧远大师他的解释。言二乘众不生者，就此各种往去是说，这是没有生到极乐世界以前这个时候讲的。小乘众生呢，先虽细小，啊，他在生的时候虽然学小乘，哎，临于去世，要发大心方得往生。他临终时他发了大心。什么叫大心？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呢，我发愿就能往生， 这就叫大行啊，他就能往生啊，佛就来接引他。你看看念头转得多快啊，不但是小乘，我前头曾经说过，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啊，你信得很虔诚啊，信基督教的，信印度教的啊，很虔诚，到临终时知道极乐世界好，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去？决定能去。为什么？你具足极乐世界条件吗？你看你真信真愿意往生，最后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第十八愿说，临终啊，一念十念皆能往生。啊，每一天念上帝念主，我最后一念念阿弥陀佛，通通往生，不可思议啊！法门广大了，没有边际啊，即修善积德，什么宗教也不相信。临命终时听说极乐世界好，生欢喜心，真心真想往生，念一声佛号也能往生。他行善积德了，他造恶的呢？无逆施恶，回谤大臣，无恶不作。临命终时听到经中法门，真相信真想往生啊，真正忏悔过去我做错了啊，从此之后我悔改，再不干错事了，你求佛阿弥陀佛也接你往生。恶人一回头就是好人呐，啊，一回头就是菩萨了。净宗法门，平等法门，啊，净宗法门，不思议的法门，啊，所以要发大心呢，方得往生。若用小心求生必过，无得去离呀，这是没有这个道理呀！啊，造作恶业，不忏悔，不回头，不肯认错，这个不能往生。那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为是天亲也，为这个道理。所以天亲菩萨说二乘种不得往生。下面假设了个问答，问若言去用大行，何故至彼正入小果呢？这个解释也是净严大师的解释，尤其本兮小乘多故，本在此处啊！啊，他在这个世界学小乘，多学观察苦空无常啊，阿赖耶识这种种子的很多啊！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哎，也听到苦空无常。他一听就开悟了，这个悟呢是真小果，不是真的真小果啊，他是阿惟越之菩萨，他的境界提升了，从凡夫的提升到跟声闻相等，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了，是这个意思，见思烦恼断了等于小乘。 啊，尘沙烦恼断了，等于别教三贤。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听不到小乘，也听不到全教。啊，这是用我们这个世界断烦恼的级别来作为一个相似的这种说法啊，所以一定啊要搞清楚、搞明白，怀疑就产生障碍。啊，一本垂宗发大乘心呐，啊，他发大乘心，就是真心真愿，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在临命终之前发的心，求生彼国，啊，求生净土，在极乐世界得阿罗汉矣，即便求大，就是回小向大，啊，贪卵。道着诸足圣洁，以引路于前，自不坠。啊，古来祖师大德对这个问题都给我们做详细解说。啊，我们要相信。啊，自己认真好好念佛。将来境界现前，你完全明了，不会走岔路。我们再看最后，啊，这还不是最后一段，这是三辈里面的下辈。下辈也分两段，阴行。啊，先说阴行。阴行里面分三苦。发心转念，我们看经文，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下辈往生，有三种缘。第一个发菩提心，第二呢一心转念，第三呢至诚愿生。与中辈比较，只是不能做诸功德啊，跟中辈差的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再看底下一苦，信要不移，欢喜信要不生疑惑，这一条非常重要。下辈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大概我们念佛往生都在这个阶层啊，那这个阶层里头比什么都重要的就是信要不生疑惑啊，真正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个要就是求生净土啊，要是喜欢呢，啊，信净土，求生净土，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所以这一点特别要注意。注解里面说欢喜心要不生疑惑呢，就指圣念必生愿中的至心心要啊，经文跟愿文 合起来看，就是愿文里头至心至诚到基础啊，真诚到基础，这种信心啊，喜欢到极乐世界的心，是往生主要的条件。说的虽然容易，实际上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啊。我们把底下两句经文呢接着看，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这就是前面讲的心要啊。这一句就是关键的至诚心与回向发愿心啊，这就叫大菩提心。且三辈往生都说当发无上菩提之心啊，这无量寿经上啊，上中下三辈都讲发菩提心啊，是故经言所云：然此三辈入位虽殊，啊，这是人位，人品位虽然不一样，至于往生，其须发心。求大菩提啊，至于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其是三种通通都有。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发求大菩提心。啊，专念彼佛，回向发愿呢方得往生啊，这是把往生最低的标准说出来了啊。你具足这个标准，你决定往生啊。欧益大师的要解里讲得更简单，所以印光大师佩服到基础啊，因为经论上这个说法了还不好懂，偶业大师讲的简单，真信真愿意往生，真肯念佛，那就行了，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好懂啊，让我们看到许多说不认识字的，现在所谓没有文化的这些阿公阿婆，他也没读过经，也没听过经啊，你叫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说有个极乐世界在西方非常好啊，那个地方只有享受啊，没有受苦的。哎，他听了很高兴，哦，这个难得啊，他就真正相信，他就真正想去啊，真的这一句佛号就念到底，他什么也不想了。这种人真往生了 啊，那他往生是什么品位啊？真诚心用到极处啊，那是上品上生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了这些阿公阿婆 啊，以为他们没有知识 啊，他们是真干的，一分一秒都不放松啊。啊，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我们去了，他比我们高啊，我们在他之下了。啊，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啊，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往生的果德，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一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梦见彼佛，下有两个解释，其意稍异，啊，说的不一样。第一个，往昔为先是梦见，临终时是眼见佛。啊，所以三辈具有梦见眼见故，啊，觉见。中说上辈云：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即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寿命于终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梵非行引之。这是上辈里头有，啊，这个觉见是清净平等觉见，啊，是无量寿经汉朝时候翻译的，汉译的，啊，这个本子上是这么写法的。那中品呢，也同也有这个，啊，梦见彼佛，往生先兆啊，临终来引，本愿甚意，故具引诱。若无佛言，本愿续写。啊，这个八个字我们要记住。那就是说，念佛人临终往生，决定佛来接引。啊，佛的愿决定不是假的，他发了这个愿，十方世界，只要有念佛人，啊，愿意往生，临终他一定来接引。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决定的不是假的。然经文中呢，无来引者，且为分别了三辈差异。为上报复，来迎接你是报复，上辈，中辈呢是化福，下辈也是梦福，是一时而已。这实实在在来说，就事实上来说，梦见之后啊，可见佛也。啊，这一种梦见也是真见到了。啊，为什么呢？感应的梦。啊，不是阿赖耶的意识，这是感应。啊，故观经说化佛来引，恶人上耳啊，宽善人也，无逆是我。临终忏悔，改过自新，念佛求生，佛都来引。 啊，何况是个善人啊。按上之论点有三，第一个，彼佛有临终戒因之本愿，若于下辈不来迎接，则有违本愿。啊，佛是决定没有妄语啊，所以任何一个往生的人，临终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第二个，观经下品，居士我人，说佛上来引啊，这观经上有啊，经经下背，居士善事焉能不言啊。无量寿经上讲的下辈，讲的是善人，没有讲作恶的。第三，汉译、吴译这两种译本，上中二辈，居先孟府，然后临终见佛，故今下辈呢也应如是。经上虽然没说啊，根据前面的例子，上中辈都是先梦到佛，再见到佛界来接引他，下辈也应该如此。是故本经为梦见啊，这经上说梦见，言其前者，观经说见佛呢，是指其后者，这也能够讲得通啊，这是一个说法。第二个，另一说，如会俗，为确实佛言，但方佛似梦，俗曰梦见彼佛者，如观经下三品人，命除刹那，欲何来现？虽佛来迎呢，方复不明，又如梦中故。若不尔者，何至临终啊，得安闲神游乎？这个意思也说得很好啊，确实，因为这种经验，我相信呢，我们也有一些同学有。啊，你在这一生学佛当中，曾经梦见过佛，啊，是真的做梦，还是真的给佛感应的？可能两者都有啊。佛现身，佛为你说法，这什么原因？是我们自己修学功德之所感应啊。我们有感，佛有应，佛这种应法让我们似梦非梦，好像是做梦，又不像是做梦啊，梦见佛了啊，佛还跟你说很多话。这个情形我们见得很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种境界，求其用意，应该是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啊。我们自己修学到一定的程度 很有信心的，佛这种实现帮助我们信心愿心向上提升啊，真的相信坚定不移啊。但是这种现象啊不能常有，如果常有那是魔不是佛，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偶尔你看云严公大师，我们净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在生的时候曾经三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那也像梦中啊！啊，他见到别人见不到啊！圆公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到最后往生的时候，这个境界又显现，第四次看到，告诉大家。佛来迎接，我要走了。啊，把这个迎接的盛况跟大家说明。那个盛况，我们前面看到过的，上辈上身。啊，看到莲师比员工早往生的那些人。啊，有好多个啊，都跟着阿弥陀佛的周围来接引圆公大师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些在三转法轮里头为我们做正转啊，坚定我们信心。我们自己有这个境界，好，也不必到处告诉别人，自己老老实实念佛，心里清楚明白就好。啊，即使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平常心对待，这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你会平安度过，你的道义信心会增长。下面，盖为观经所示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地狱中火，这是地狱境界现前的，是业识去除。举止众苦交迫交逼也。佛虽现前呢，但以神识不清楚，不甚明了。啊，一息仿佛啊，若在梦中。啊，我们常讲似梦非梦。你说不是梦，真是在做梦。你说是做是做梦，不像在做梦。跟平常做梦不一样啊！古人梦见必佛，这个境界确实有啊，可能我们自己都会遇到啊，遇到的时候要清楚啊，这叫梦见必佛。若非有佛来引，也能暗心有此十年啊，临终的时候一句接一句佛号念了十声啊，这就是一定得到佛力加持。你在临命终时，这是最痛苦的时候，你还能平平安安念十声佛号啊，这是明显得到佛力加持。这两种注解所说的不一样，但为 下品往生，亦有佛来引是矣。这就肯定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你这个是肯定的。故并引真，以真似之。再看下面一段，至于观经下品三人，居士我人者，善导大师为下品上生者，是造十恶轻罪凡夫人。那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很安慰。为什么呢？大概我们都属于这种人。可以下辈上生下品上生，换句话说，我们有份下品众生者，是破戒次罪犯夫，这个罪比上面的要重。受戒之后破戒，那现在有没有呢？该出手没有了。为什么？现在受戒是假的，不会得戒，受了也是空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这是我们净宗第九代的祖师。他是一个精通戒律的。跟近代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对戒律下了很大的功夫。欧耶大师说，依照戒律来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而居祖戒就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的居祖戒，经上规定至少要5个比丘才能传戒。维大师说，比丘没有了，那谁能传戒？所以传戒只是形式，没有得戒的。因此欧耶大师自己受三坛大戒之后，他就把比丘戒退了，退戒，一生持沙弥菩萨戒。因为沙弥菩萨戒没有比丘可以传，不是比真正比丘身份，菩萨们都可以传。欧耶大师做榜样给我们看弘一大师教导我们，弘一大师承认欧耶大师的话，他告诉我们，戒要不要受呢？要受。不受的时候别人讥嫌，所以形式要受，但是自己心里要知道，没有得戒，要明白，没有得戒怎么样？学戒律， 因为不受比丘戒，不能看比丘的这个戒律。哎，受了这个形式，你就可以看了。可以看的时候，张安嘉大师教给我，你真正做到了一条，这一条戒就得到了。你没有做到，全是假的。啊，所以大师当年教我，啊，戒律很重要。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形式就是在戒坛受戒，那是形式，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展开戒门，你能做多少，决定要去做，这是实质。啊，这一条做到了，这一条你就得到了。啊，不杀生做到了，不杀生这条戒也得了。啊，不杀生包括什么？包括不伤害一切众生。啊，这些众戒，沙弥律正注里面讲的很清楚。很详细啊！啊，不偷盗，要把不偷盗的念头断掉。什么念头呢？占便宜的念头。想占一点便宜，那个念头是盗心，说得很危险啊。还有占人便宜的念头，你这个盗戒。道心在啊，虽然没有道的行为，你的心没断了啊。所以佛法了讲得非常细微也，十善业道做圆满了，那就成佛了啊。再多的戒律没有离开十善，十善是一切戒律的总纲领啊。菩萨八万四千细心从哪里来的？摄善展开的啊，小乘阿罗汉三千威仪也是摄善展开的啊，所以摄善是根本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啊，早年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啊，修行，我们依据什么？净宗学会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虽提倡了，没有落实。啊，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见面，老居士特别把这桩事情交代给我。啊，他知道我在国际上讲经教学，希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成立净宗学会。啊，我是帮助当地的居士，帮助他们。啊，所以现在净宗学会全世界将近200个。啊，我们的经教完全依照净土五经，五经里面的无量寿经。就是依照这个本子，也依照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记住啊，行门呢，我们说了5个科目。第一个净业三福啊，这是我们修净土理论方法的根据 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这问题来了，在家同修啊，十善没修好啊，为什么没修好？这是找原因呢。啊，找了很久，终于明白了。啊，我们没有从扎根教育下手，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么样的困难，为什么古人很容易做到？啊，古人扎根教育做得好，啊，这个事情要推到200年前，150年前，啊，还很盛行，胎教啊，现在没人懂得了。母亲怀孕就要照顾啊，这个婴儿，没出世的婴儿，啊，怀孕的10个月期间。思想要清净，要端正，不能有不好的念头。为什么？影响胎儿。啊，不善的境界不看，不善的声音不听，不善的现象不接触，都是为了保护胎儿，让胎儿啊完全接受是纯正的印象。小孩一出生，他眼睛睁开就会看，就会听，同时他已经在学习，在模仿。啊，跟谁学习呢？跟父母学习。所以父母言谈举止在婴儿面前都要规规矩矩，啊，不能随便。那随便把他看到了是吧，他就学坏了。要知道那是个很聪明的人呢，在旁边看着你，跟你学习啊。所以《弟子规》呀，不是叫小孩念的，《弟子规》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的。啊，父母还很年轻啊，20-30岁呀、啊，他还有父母在呀、啊，啊，孝顺父母，让小孩看到他怎样孝养父母，啊，怎样尊敬长辈。啊，友爱兄弟，做出来给小孩看呐、啊！啊，小孩看了1000天，3岁，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这个根扎的坚固，他一生不会学坏。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0。”啊，到80岁。都不会变样子，那个根扎得牢啊！所以学佛很容易啊。我们这个根没有了，传统文化丢掉了，至少啊200年，或是1500年。啊，我们不能怪父母，父母不知道；父母也不能怪祖父母，祖父母也不知道。往上推，大概推到6、7代才知道。 有这么回事情啊，推到九代十代，他们看到或者曾经受过这个教育，这些原因找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补习啊，没小时候没学，现在卧补啊。啊，我们用《弟子规》，用《感应篇》，用《十善业道经》，啊，认真努力学习，把这些经典落实到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念念要想到我要做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这叫真学佛了啊！这要把这个戒的根呢，再找回来了，不在这上下功夫啊，我们的功夫不得练，我们很容易被外面诱惑，很容易改变心态，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还是搞三恶道啊，这非常可怕啊！所以这些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往昔所曰，下辈之内呀，有多类故啊。观经说悟，经说善人，故觉经，觉经就是汉译的，啊，叫清净平等觉经。云，其三辈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慈心精进，不当嗔怒，斋戒清净，如是清净者，当一心念余生无量清净佛国。啊，这是汉译的《无量寿经》啊，里面讲到三辈。三辈都说到要断爱欲，无所贪慕，这就是断贪心，慈心精进不当嗔怒，这是断嗔恚啊，就是断贪嗔痴啊，斋戒清净，这是断愚痴，如是清净者，当一心念，这一心支持名号，求生无量清净佛国，就是极乐世界。盖往生品类，万别千数啊！三辈九品呢，只是初分，故这一刻下品当中已经类别无数啊。观经说我人，本经说善人，如汉译下辈之人呢，确实修善者也，啊，汉译的就是清净平等觉经啊，他肯定是善人啊，善人恶人通通都能往生了。又观经下品往生，生前虽是恶人，花开之后啊，并是大乘莲花化身， 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都是大乘菩萨。啊，下品上生，今七七日莲花乃佛。下品上生，49天莲花就开了，经10个小劫得入初地，就是他自己断烦恼，提升品位，达到初住菩萨。啊，下品众生呢，经于6界莲花乃佛啊，这花才开啊。文殊大乘甚深经典的应时即发无上道心，那下品下生满12大劫莲花放开，闻法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家乡观经一书曰：上品修大乘应，所以得大乘果，中品呢修小乘因果，还得小果；下品呢，现在虽不修大乘善，即小乘善，但彼临终时、遇山之时，为说大乘妙法，以闻大乘故，得大乘果也。那么从这上面经论。啊，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是论。啊，看到这么许许多多种种的说法，我们是在哪个层次？我们是闻大乘经啊，不是闻小乘经啊，也不是到临终时候才闻到啊，现在就听到。哎，而且是长时间听到啊！啊，对于经中的离世境界，啊，都有相当的理解、相当的认识。啊，这个就是下品，也是下品上生。啊，不会在上品、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不是。最低的这个阶层，下品上层。啊，如果功夫好一点的，能持戒，能断恶修善，会提升到中品下生、中品中生，乃至于中品上生。啊，品位真的。到极乐世界才知道啊，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推测都没有必要啊，只有往生这个人他清楚啊。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啊，他这一段注得很长。阿弥陀经，为智持名号啊，得生净土之善男子、善女人。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中现在其前，正服本经3倍，临终见佛之书。其他如称扬诸佛功德经，这里头说，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就是阿弥陀佛，命于众时，一心信要，念不忘舍，阿弥陀佛降诸众生， 助其人前，魔宗不能坏斯等正觉之心也。啊，这是说临终的时候，这个人一心真心喜欢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要喜欢啊，对于佛的名号念念不舍啊，一句一句接着真念佛，这个时候阿弥陀佛降住神中，这个降是率领啊，阿弥陀佛带着许多出家人啊，比丘这一类的人，哎，在他面前，他看到了啊，这个时候魔不能破坏这一桩事情啊，为什么有佛在，魔就不能现前啊，这些文字要多看，那么这些讲解要多听，对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现前有一些临命终时往生，我们去送往生，帮他助念，知道应该如何助念才如法啊。在助念当中，我们冷静观察境界，我们的信心倍增增长啊。啊，为什么呢？亲眼看到了，经上所说的，现在亲眼看到了，亲身体会到了。啊，魔不能干扰。又古应王经云：“若有四众啊，能正受持，必佛名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介于大众，住此人所，令其得见。啊，这个古印王经里头有，又给我们作证。又华严经云：“如来有十种佛事，一者若有众生专心忆佛，则现其前。”那么这些经论是均为本经之良证啊，这些经论所讲的都可以证实无量寿经所说的真实不虚啊。啊，有这么多经论，祖师大德给我们所证明啊，希望我们真正相信，不生丝毫疑惑，真正愿意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教诲啊，到极乐世界时间长短不必放在心上啊。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无量寿了？无量寿看十二劫，还不就跟我们现在看十二个小时一样吗？很短的时间呢，又何况每个人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有些善根深厚的马上就开悟啊。啊，很短时间呢他就提升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复如来者，本无去来，云何经言佛现其前？莲池有悉偶业三大事，甚明其意也。于界精妙， 弃佛崩坏，功路于此。啊，这下面呢就说明。啊，学教的人看经看多了，啊，他有这些疑问。啊，所以祖师大德的教学，叫你一门深入，不准你看很多经典，有道理呀。本来相信啊，看多了不相信了。为什么这个经上这个说法，那个经上那个说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说法，在那个时候说法。啊，到底我们听哪种说法是对的？越听越糊涂，越听越迷惑。啊，所以祖师大德的教诲是大有道理。啊，一门深入，像你学一样。一样学通了，问题就没有了。一样没通，肯定有问题。啊，通是什么？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每一部经典，终极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所以，只要通到明心见性，没有学过的经，全部都通达了，都没问题了。真叫妙极了啊！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都通。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要避开一切的麻烦、一切的困扰、啊，一切的疑虑，那就一门深入。啊，从哪一部经？最好就从这部经，就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他非常慈悲。你看，用了83部经论，110部古大德的著述、论述来解释这部经典啊，所以看他的注解，等于你看了193种这些古书里面的一些资料，最精彩的部分你全读到了。这个注解真的稀有啊，真真难逢啊。真正帮助我们这一生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让我们信心十足，没有丝毫怀疑，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 因缘非常殊胜，我们净土大经科注能有机会在泰国曼谷这个地方啊讲几次啊，以这个功德回向给太皇啊，为他长寿啊，祝福他正功康泰，国运昌隆啊，泰国人民富贵增长，吉祥如意啊，还有我们在座的从各地方到这边来的同学啊，很难得遇到大经科注的现场发挥。现在我们请看经本大经科注第769页啊，769页倒数第三行啊，这经文呢都会打在字幕上。莲池苏超云：“古为佛无来去，云何有佛现在其前？”这一段是解释经文，念佛人临终时候梦见阿弥陀佛也能够往生，功德智慧呢赐如中辈者也。这是经文啊。华念祖老居士在这个一段经文当中注解的非常详细啊，很丰富，引用许许多多的经论啊，这个地方引用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一段文：“古德有这种说法啊，佛没有来去，这是说的化身如来啊，化身没有形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这精神现象也没有，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今天的科学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令人敬佩啊，居然能够发现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三细相说的是什么呢？是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在说明我从哪里来的啊。三七相说的唐朝贤首国师啊，清凉的老师有一篇论文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啊，过去我们曾经学过两遍啊，这篇论文非常有价值啊，那么大的一部经讲到修行方法，他用了简单明了啊六段就说清楚说明白了，非常不容易。前面三段就是讲宇宙缘起啊，首先告诉我们宇宙的本体就是自性 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啊，清净，说明自性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也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也就是说，真心里头没有污染，啊，没有染净，没有善恶。啊，用现在科学家所说的话，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科学的技术达不到，啊，没有办法观察到它，它在哪里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就在我们现前，但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啊，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这个东西接触不到，它也不是精神现象，所以我们想想一下也想不出来。啊，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通通预言不到。啊，它真在，而且它是一切法的自性。啊，一切法依它而起。啊，没有他，一切法都没有。那么怎么知道他在呢？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为正方知。你要是正得了，你就知道了，真有这个东西。到什么地位才能正得呢？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这个学大乘的人都知道，八地以上是很高的境界了，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就成佛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最上面的四个，啊，他们完全知道，啊，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的，今天科学家能够发现，了不起。啊，科学家能发现这桩事，佛也说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不感觉到意外。啊，科学家能够探测到的阿赖耶，阿赖耶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不知道的，啊，也就是说，六根，包括阿赖耶跟摩那的见分，他能预言得到的是妄心，真心圆不到。那么科学家发现了，是不是他证得呢？不算。啊，发现真的被他发现了，他得不到受用。如果是亲证这个境界，他得受用。啊，受用是什么呢？智慧开了，神通道理显现的，啊，六种神通啊都能够恢复了。科学家没有六种神通，啊，没有天眼，没有天耳，啊，他心宿命神足通都没有，啊，所以他还是凡夫。凡夫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用自己科学技术，也能够探测到这个佛经上说的有，啊，指出这个凡夫的境界可以达到这个边际。那么由于科学的证明，我们就肯定了佛的智慧，佛的德能，佛的神通道理，啊，那他说的不是假的， 佛告诉我们，他这种能力是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所以今天早晨报告跟诸位说了，佛法的修学不在乎你知道东西多少啊，你学经典如果没有界定，所学的全是知识，不是智慧啊，光学多闻，不闻强记啊，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佛学，不是学佛啊。学佛跟学佛学了是两桩事情。我们看中国这1300年前慧能大师的故事，大家都明白了啊。慧能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虽然是佛门一代祖师，了不起的祖师啊，禅堂他一炷香也没做过啊，讲堂一堂课没有听过，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无论你问哪一部经典，他没有不知道的，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他就能讲解给你听，他有这个能力。佛法如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也如是啊，你去问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见性。世出世间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见性，你就全得到了。啊，得到了怎么样呢？得到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你不问他，他什么都没有，就叫干干净净，啊，清净平等觉。你问他的时候，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这是佛法，不可思议啊！佛告诉我，这不是他的专利，一切众生个个都有。那现在为什么变成凡夫了？正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三样东西是自心的障碍啊，虽有障碍把它障住了，它并没有失掉，障掉它不起作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障碍除掉了，作用就显现了啊。慧能大师老师传法的时候，半夜三更跟他讲金刚经，这叫传法。传法不是给一个文凭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老师讲解给你听是传法，这一听啊，就完全觉悟了，豁然大悟，明心见性啊，他就得法了，这真正开悟了。凭什么他得法啊？我们从理上去讲，他一时顿时，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一念当中，他全放下了。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从事上来讲呢，他对于法、对于佛、对于老师，甚至对于一切众生， 真诚心。啊，我们讲百分之百的真诚心，没有一丝毫妄念夹杂在里头。这从事上讲啊，所以大乘经教上说的凡夫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啊，一念有多长呢？弥勒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有1600兆。那个一念呢，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一物一千物啊！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天天在学经，天天在听讲经，为什么不开悟？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放下，没放下，那就是佛学；放下了，那叫学佛。放下就成佛了。啊，最低限度呢，你看，真正把执着放下了，就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果是什么样子？六道轮回没有了，所以这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六道轮回不见了，就好像我们做梦，从梦中醒过来，梦中的境界一下就不见了。确实是这个境界，真正了解了、明白了，对这个世间一切法了，就不放在心上了，不放在心上。清净心就现起，啊，心越清净，智慧就越高，啊，能力也就越强，就这么个道理。啊，越是放不下，烦恼越重，迷得越深，啊，受的苦难很多，苦难是在讲冤枉受的，不应该要受啊。这些事理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佛法身来讲，法身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科学跟哲学这是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它不能突破，它做不到。阿赖耶所变现的东西，他完全可以能够看到。啊，今天宏观研究宏观宇宙，啊，我们读了他的报告，啊，他们观察，啊，夜晚观察星空，啊，最精密的仪器告诉我们。他所能看到的宇宙的星星，宇宙只能看到全宇宙的10%，还有90%啊，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这个报告我们看到之后很清楚，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啊，我们怎么知道的？佛经上有记载。啊，这90%回归自信的，在净土宗里面讲，四土有常寂光土，常寂光就是自信。啊，那90%回归到常寂光，讲不到。啊。正因为常寂光这个自信，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什么样精密的仪器对它都不起作用。这是事实啊。 啊，那研究微观世界的啊，这个科技向两个尖端发展，一个宏观宇宙啊，一个是研究无量小的，一个是无穷大的微观世界，看到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的体，阿赖耶从哪里来的？看不到了。啊，所以现在真正讲清楚、讲明白是物质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啊，精神现象发现了，科学家有时候的念头没有理由突然之间现起，立刻就消失了。啊，那么这个现象，《大乘经》上有，《楞严经》上佛说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科学家看到了。啊，他说没有原因，实际上有原因的，有一个没有原因。那最初的一念。一念不绝，一念不绝，没有原因。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谁出灭尽呢？还是有原因。啊，这个科学家没说清楚。啊，所以科学还有向上提升的机会，但是它有极限，快到极限。啊，极限不能突，不能突破。啊，到极限的时候，一定要用佛的方法放下。啊，妄想、分别、执着一起放下，科学家就成佛了。啊，他也是众生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成佛是应该的。啊，所以他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不再去用思考，不再去用观察，放下就是。啊，我相信他跟慧能一样，非常快，啊，能达到最高境界。那么经常说佛有三身，啊，讲化身是本体，没有来去。啊，在常寂光自信的境界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缘尽，在哪里呢？就在当下，就当下即是啊。那么从这个四相上来说呢，临终。怎么可能有佛来接引呢？啊，佛现在你面前来接引你呢？下面，灵岩池大师为我们解答，这个问答是假设的。啊，下面解答，感应道交，不妨不来而来，无尽而尽。故永名为如幻非实啊！在心佛念妄啊，不无幻象啊，则不坏心佛啊，确实。回归自信之后是什么境界？自信，因为它没有物质，没有意念，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佛称它为空。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如空字来表示。这空字很难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你看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它能现三种现象。啊，虽现三种现象，这三种现象都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怎么现的？是从波动当中产生的。啊，所以《般若经》上有一句话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总的来说。人必须要觉悟，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你才能离苦得乐。啊，佛慈悲也。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啊，阿弥陀佛。为什么建立极乐世界？实际上这就为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就这一桩事情吧。啊，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苦，乐从哪里来的？要怎样才真正能够得乐？啊，那佛告诉我们，苦是从迷惑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从这来的。那乐从哪里来？乐从了解事实真相，那都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就落了，落从这儿来的。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呢？佛用教学。你看，佛开悟之后，30岁，啊，开悟之后就实现教学，教一辈子，79岁圆寂的。讲经300余回也，说法49年。啊，这300余会，这个会就好像我们办班教学，啊，办活动，啊，300多次一生啊，啊，这个会活动时间有长有短，时间长的，啊，有好几年。啊，短的呢，啊，有半天、一天的都有，啊，不一定。啊，如果讲一个大单元，你像《般若经》，啊，《般若经》就讲了22年，啊，大单元。啊，小经，像《大基因的小经，《阿含经》小经，啊，有一部经只有1-2天，甚至。4-5个小时，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4页，啊，都看清楚了，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他是人，啊，他相不相信有神呢？相信，他对神非常尊敬，啊，天，他讲得很清楚。娑婆世界的天有28层，啊，欲界6层天，色界18层，无色界4层，讲得很清楚啊，啊，天人的生活状况都知道啊，啊，福报确实比人大，大太多了，寿命比人长，啊，人的寿命跟这个天人比，那真的像做梦一样。那不能够相比啊！ 啊，所以佛是用教育为手段，为方法。啊，佛当年在世的弟子，能讲经、能教学的，啊，没有现在这些科学技术啊。啊，现在我们可以用卫星、用网络，无缘佛界。在从前怎么办呢？学生学成之后，到四面八方去教学，啊，教初学，啊，提升，每一年都帮助他下安居三个月，叫戒下安居。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雨季，出去透波不方便，要不出门。啊，外面教学的学生，通通回到佛陀的身边接受再教育。啊，这就是现在所讲的进修教育。啊，提升自己。平常是教化众生，每一年有三个月，跟着佛陀提升自己。自利利他了，你看这种教学的制度方式都非常之好啊！啊，现在教育比不上啊！那我们了解之后，应当要学佛陀啊，不能把教学放弃掉了，这是绝大的错误啊！生活像南洋这一带，还有其实的啊，透波其实的这个州就存在，其他地区已经不存在了啊，这个没有关系。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啊，形式是可以变的，实质不能改变，啊，实质是什么？是修习，修行，啊，修行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行为有身口意三方面，身是我们的动作。造作，口是言语，意是念头。行为有错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譬如我们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是错误的，应该把自私自利放下。我们有贪嗔痴慢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啊，应该不贪、不嗔、不痴。这样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呐！啊，念经念了不能够修正行为，这个经叫白念了，白讲了。啊，那佛教给我们从哪里开始？从十善业道开始。你看，观经上的净业三福。那不是专门对净宗讲的，净业三福幕后释迦牟尼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啊，这就不是对净土宗专讲的啊。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所有修行成佛的人都必须要遵守这三条原则。啊，这三个原则我们做到没有？第一个，孝养父母；第二个，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没有？啊，没有做到，没做到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佛教学生的前方便。在家弟子啊，不是出家的，在家弟子必须要做到。真正把这四句话做到了， 这个世界和谐了，问题全解决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个人都没有贪嗔痴慢，每个人都能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你说多好啊！自然和谐太平就出现于世了，所以没有做到啊。无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啊，学会了念经，学会了讲经，一句也没做到，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不能开悟，不能证果啊。为什么古时候能做到？特别在中国，释迦灭度之后，弟子们四面八方传播佛陀的教诲啊。我们在历史上看，有些地方一二百年没有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没有了，有些地方六七百年没有了，唯独在中国2000年，到现在还存在。现在我们不觉悟不回头啊，大概再过个50年也没有了。我不愿意做最后的一个人，所以我还想啊，能教几个学生把这个灯啊继续传下去啊。可是学生可遇不可求啊，到哪里去找去了啊？要什么条件的学生？要真干的学生啊。现在有没有呢？有，我还没发现，我知道有啊，没发现啊。怎么知道有呢？我们现在用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用卫星，用网络，这个覆盖面很大啊。很多人在网络上修啊，听明白了，在卫星电视里面听明白了，他们真干真修啊，确实有这有其人啊，只是还没见过面古人一句话说得好啊，师父临进门呢，修行在个人呢。修行连释迦牟尼佛都不勉强人，你自己喜欢干真干啊，他奖励你，你不干他也不会责备你啊。为什么？知道你只要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一定会成佛，只是时间早晚不一样。你这一生不能够成就，来生后世总有一时你会成功啊。所以佛不着急啊，你过无量劫之后成佛，佛也喜欢，也不着急啊。佛跟我们的心不一样，永远平静，永远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就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我们不行啊，我们好像着急，恨不得巴不得人赶快成就啊，这种心是错误的，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啊，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啊。但是有一桩事情要做的，那就是经教要长时间的学习，决定不能中断啊。古时候真正的学人到哪里，哪个地方有讲经的到哪里去啊，没有讲经的你去没有用处啊。 必须教理完全通达了，你才能建念佛堂，才建禅堂专修啊。大乘的次第，信、解、行、证啊。第一个呢，你相信，我们就明白，我们相信是不是真信假信不管，总而言之，你已经听到过经典啊，听到过佛菩萨名号啊，你有的信啊。能不能理解呢？理解要不够透彻，你不会修行。真正理解透彻，你那个用功修行呢，任何力量都拦不住，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力量从哪里？从解来的啊。这个桩事情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讲的很多，八万四千法门呢，都要先在经教上奠定基础啊。没有教做基础，你的行也是盲修瞎练，不如法啊。那么这样的行持做久了没有效果，就产生怀疑，就懈怠，所以就退心，到最后可能对佛法信心完全丧失。哎，佛说的我都照做，没有一个兑现，别错，解得不够透彻啊。要解行透彻，必须要学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出了榜样，他明了的，他做到了，因为喜欢讲给别人听，就教学相长啊，这是一股学习最伟大的力量啊！啊，一定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啊，绝不吝发。我知道多少全都说出来，明天我智慧又提升了，天天向上提升啊。如果念法我知道的不肯帮助别人，不肯讲别人，或者讲啊留一半啊，不能让别人完全知道，怕别人将来超过我，你准往下堕落。啊，为什么呢？贪恋轨道的因呢？我们看到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里面讲念佛一百种果报啊，最后一种。念佛成佛，最前面第一种，念佛堕无间地狱。啊，我是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本子，啊，学讲大师智圆通章，找到这个本子来做参考资料，看到这一句，我很疑惑。念佛念得再差也不至于堕无间地狱，不懂啊，拿到经本子去问老师，向老师请教啊。老师一看头，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我不跟你讲啊。老师在讲经的时候给大家一起讲啊，不单独给我讲。老师讲清楚了，他念佛为的是什么？不是为求生净土，是为名闻利养。啊，是为这个。啊，用佛法作为手段，啊，欺骗信徒，求得供养，供自己在物质上的享受。这种念佛人，堕无间地狱。 我们才明白了。啊，所以看到这是善呢，善里头有恶，啊，有些恶呢，恶里头有善，多的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你才晓得后面果报是什么，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这不讲清楚，不讲明白，我们怎么会知道？啊，真的要深入大乘，要深入般若，啊，真相了解之后啊，你心地清净，啊，再不会把外面的啰嗦放在自己的心里心上。自己的心，良心呐、啊！你看，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怎么可以把外面的啰嗦放在心上？我们要认真反省，我心里头有没有啰嗦？什么叫啰嗦？你所记得的事情就叫啰嗦，你记得的一些坏事，记得一些好事，全是啰嗦。啊，你记忆当中的一些不善，将来要是不把它收拾清楚，不把它完全放下，将来的果报是三恶道。那你记忆的是善法，你要不把它放下的话，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三善道、三恶道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都不是好东西。啊，不善的要清除，啊，要清理干净。善的也要清理干净，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那是真心。你能够恢复，你就是佛，是菩萨，是阿罗汉。啊，这是真佛弟子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这叫真功夫。啊，佛门讲功夫，说什么？功夫从这个地方讲起，不是讲别的。啊，你放下了多少？啊，一尘都没有放下，那你完全没有功夫。你所学的是佛学知识，啊，是佛学，与学佛不相干的，你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啊。出不了，在六道里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的、啊、这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学佛第一个求解。啊，世间连科学技术也重视这个。你要学一门技术，你先把理论搞懂，方法搞明白，你才能够下手，才能做得好。啊，佛法也不例外。啊，但是心态不一样。啊，学佛呢，要真诚心，要恭敬心。啊，印光大师说得好，一点都不错。一分诚信得一分利，十分诚信得十分利。啊，没有诚信心，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处，你得不到。啊，那么今天的人，诚信心太难了，到哪里去学？他没有见过。 也没听说过。啊，现在科学可以，科学叫人怀疑。啊，可以不用沉浸心。啊，能够学得到技术，但是哲学不行，圣贤教学更不行。啊，宗教的教育是圣贤教育。啊，中国儒释道也是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必须真诚恭敬。这个真诚恭敬不是老师要求的。老师要求你干什么？老师的心不清净了。真诚恭敬是老师从这里看出你能够接受多少。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老师要要求学生真诚恭敬的话，这老师不是好老师。啊，是沽名钓誉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老师的心清净平等，一尘不染，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但是老师从学生这种态度，能评估到这个学生能接受多少。啊！上午我跟诸位报告的，我跟方东里先生，啊，素昧生平，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介绍，写一封信介绍自己。啊，老师能够让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给我开一门课《哲学概论》。啊，一个星期两个小时，一分钱学费没有收我，那没那个能力啊。那想想凭什么呢？就凭了一点恭敬心。啊，因为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好老师都想把自己东西传给下一代，遇到这种人决定不会放弃。那我是不是那样的沉浸的人？我跟诸位说得很清楚，跟要是200年前我这种程度，建方老师他不会理我，不够格啊。那今天为什么他要理我呢？像我这一点点沉浸心的人就没有了。啊，我跟诸位讲是真话了。我对于老师，对于哲学这门学问学科，我顶多是30分的沉浸心。但是今天学校里的学生，只有3分沉浸心，我比他多10倍呀。所以老师看着我了。200年前那些读书人的沉浸心可以达60-70分呢，我跟他们一比，我只有他一半呢。啊，所以我生在这个时代好啊，大家都没有沉浸，我有这一点就不错了。啊，怎么回事情啊？啊，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走上这条路，这个沉浸性一年一年比一年增加。啊，随着我们的年龄，随着我们的修学，它在增长。啊，我今天的沉浸大概达到50-60分了。啊，可以及格了。啊，61年前不行啊，只有30分了。啊，这个话诸位要是真听懂听明白了，就知道老师找一个学生是多难，学生找老师也难，老师找学生更难。啊，真正遇到了就会抓住不放弃。啊，我认识张家大师，啊，到底方老师是个哲学家，用哲学的观点来看佛学， 我觉得不纯了、啊。张家大师这是佛门弟子，佛门大德。所以我真正认识佛法之后，我就全心全力跟张家大师学密宗大德。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假的呢，他会传密法给我，叫我念咒。他不是假的，他是真的。告诉我，密乘、金刚乘是佛门最高的佛法，像波斯班一样。那我们是什么程度呢？小学程度，怎么能念波斯班呢？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了，现在传密的时候，一传进门啊，就给你做皈依，给你灌顶，传你咒，那什么，那是借缘，那是方便，那不是真的。西藏真的乘船要先学显教10年。研究在大藏经里头学一两门呢，10年了，10年经过考试及格，有一个学位西藏叫格西，拿到这个学位之后才正式找密宗上师传授密教的观点那我们跟张家老师没有10年功夫那怎么行啊？所以那个规矩很严以后我们深入经藏明白了，密宗真正乘船的是什么人呢？初地菩萨的别教才有资格接受密法不是初地菩萨不能传这个法了。现在到哪里去找初地菩萨初地菩萨是什么人呢？禅宗里面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是初地菩萨。别教初地等于原教初住，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了，到哪里去找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讲到戒律的问题我们根据欧耶大师的话，欧耶大师是经中的第九代的祖师，他对戒律下很大的功夫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那么比丘戒至少要5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规定是10个，三思七正5个三思2个正，没有真正的比丘你不会得戒，假的所以欧耶大师自己受戒之后把比丘戒退掉，他一生自己居的地位是菩萨戒沙弥，因为菩萨戒沙弥戒不需要真正比丘者，自己在活菩萨面前发愿受戒都可以得到只是你用真诚心你就能得到，他做得如法了。近代弘一大师李叔同，这大家知道他也是在戒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很清楚。啊，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去受戒。受了戒，自己心里也清楚，没有得戒。那为什么要受戒？因为你不受戒，你要去学戒律的时候，别人讥嫌，啊，别人会批评你，回报你。你受了戒再去研究戒，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那就是什么？我受了戒之后，我来学戒，这也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你学做到一条，这一条戒你得到了。你没有做到的这个，统统没得到。啊，我们不说是250条吧，就是这个四重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饮酒，这4条重戒，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一条，算是你得到一条，永远吃下去，精心受。啊，那么你对这个戒一定要知道得很透彻。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定这条戒？因缘、理论、啊，修学的方法，通通都要懂得。你要不懂，你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里面与戒心相应。啊，每一条戒都有开车吃饭，活的不是死的。啊，你不懂，你怎么吃？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总原则，戒律对自己是清净心，对别人是大慈大悲。啊，你能够懂得这个原则，你才了解。啊，为救一切众生，啊，破戒不是犯戒，不叫破戒，叫开戒。啊，是利益众生啊。对众生有大利益了，牺牲自己算什么？啊，如果能度众生苦，自己下地狱也甘心情愿，这叫真正持戒。啊，持戒不是自私自利，啊，对众生很有利。不行，那我要破戒啊，我不敢做，这个人自私自利，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佛所教戒的一定搞清楚搞明白，千万不要误会啊！所以戒律一定要找好的老师啊，更好的老师你才能学得到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是三世诸佛修行成就，所以一路涅槃门啊，不从这条路走，错了，就完全错了了啊！你怎么会有成就啊？那在现在这个环境是非常特殊的环境啊，戒律无论在家出家都疏忽了，我们看不到了。那么只剩了一条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条路里头有没有戒律呢？有。这个戒律就要特别，叫道恭敬、定恭敬。啊，戒律虽然没有学，你有道，你有定。啊，这个道定是什么呢？道是讲的方法。你对于净土法门真心，真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道。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定。你有道有定啊，戒律呢就在其中，就在信愿持名之中的一个全包括的啊。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是一生成就的秘诀啊！古人没有保留，真叫和盘托出，全部供养你。问题呢？你相不相信？你接不接受？啊，不能够学杂，不能够学多。啊，学杂学多，是学的佛学常识，不管用，对吧？一门深入，大概。真的专攻一门，普通人应当三四年就得三昧，就得定，心就清净，妄念少了，啊，分别执着放下了，再三四年呢，决定开悟，不能彻悟啊，也能够讲到大悟。啊，大悟的相是什么？许多没有学的东西，你一接触就能通达，就能明了。但是通达明了不能够透彻啊，可是在应用方面、教学方面足够了，有这个能力啊，帮助自己提升境界，这个能力不够，他有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些方法西方人不知道啊，啊，古时候只有中国跟印度懂得啊。这个里头的理就是《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说明是智慧是你的本能。啊，都是德行、能力，像是相好，是福报，这些东西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不缺乏了，人人都有啊。啊，只是我们迷了自性，智慧变成烦恼。变质了啊！所以佛经上有一句话说：“烦恼即菩提啊。”那是什么呢？迷了，菩提是智慧，变成烦恼的啊。德能呢？德能变成造业了。相好呢？变成六道轮回，变成三途地狱。那它变质了。啊，如果我们一恢复烦恼，真的变成菩提，变成智慧了啊，我们这个造业的时候变成我们真正的能量，自性本具的能量啊，这些六道三途地狱全没有了啊，变成什么呢？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这变了。今天量子力学家，我们感激，我们佩服啊。为什么呢？把我们几十年这个疑惑断掉了，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就断掉了。佛法重视了，但是我们不懂啊，不懂就不会用它啊，现在懂了，懂了我们就用它了。啊，用它头一个什么呢？头一个是身体好。啊，身体为什么有病？身体不好，你有不善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就是你的病毒，把你的细胞，啊，把你的这个五脏六腑的组织，都变成带有病毒的，所以你就有病了。 啊，如果把这些不善念头统统转过来，啊，我不贪了，啊，对于七情五欲，把贪断掉了，嗔恚断掉了，再不会发脾气了。啊，无论是什么样的逆境，不会发脾气，欢欢喜喜。啊，我不再愚痴了，不再傲慢了，不再怀疑了，你什么病都没有了。啊，你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不需要去医疗啊，不需要啊。啊，年岁大，但体力跟年轻人一样，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这个呢，学佛的好处啊，你要不学佛，你怎么会懂得？啊，最重要清净心，如果心清净，心平等，你的身体跟佛菩萨一样。啊，如果得定呢，那你就神通出现了。啊，神通今天讲的特异功能，啊，就出现了。啊，这都是人类的本能，一点都不奇怪。啊，所以理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如果把烦恼习气统统断干净，不但身体好，我住在这个地区，这个范围之内不会有灾难。你看，多少人的福报，啊，一个人有福，大家都沾光，那怎么少灾少难呢？什么道理呢？境随心转，地球是境界，是物质境界，随着念头在转。啊，所以念力能够集中，那就是定力了。禅定就是把念头集中嘛，没有杂念了，只有一念。佛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真正把心集中到一处，能办什么事？能叫太阳不热，能叫太空当中星球的时候改变轨道，有这么大的能力。那这都是事实，这些事实被今天科学家发现。啊，科学家告诉我，确实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发现说，物质的基础是念头，有念头才有物质。啊，所以物质是听命于念头的，你好的念头，物质现象就美好；恶的念头，物质现象就带病毒。我们是愿意我们五脏六腑带病毒好呢，啊，还是让它恢复健康好呢？啊，就是很明显的事情嘛。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你说学佛头一个，人人都愿意学了，大家都喜欢身体健康啊。啊，能量消耗很少，啊，一天一餐够了。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看到李老师日中一时。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老人家70岁，我跟他10年，离开他的时候80岁，10年如一日啊。这个老人看起来跟年轻人一样，啊，煮饭、洗衣服都自己干，95岁。才有两个同学，啊，姐弟两个人，发心照顾老师，老师才答应，啊，苦苦求他才答应。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能力照顾自己，不需要别人，不依靠别人呐。啊，每一天活动没有减少。老人家教学 讲经一个星期一天一次，教中国古文一次，星期五晚上教古文，星期三晚上讲经。啊，这是他在台中住了38年，没有中断过。啊，那对我们学生开阔的，一个星期一次，3个小时，这教讲经的方法。啊，我班上20几个人，我参加他的精学班。啊，另外他办的活动很多，所以他的生活也挺忙碌的，要跟他见面，一个星期之前约时间，啊，5、6天之前你就安排不到了，他的时间一个星期之前预约，啊，一天就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当时啊，百思不得其解，啊，到底什么力量维持着？给诸位说清净心，你看清净心不妨碍工作，工作来了照做，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就这一句话。我们一般人工作完的时候放在心上，老是念念不忘。啊，这个等于你没有休息。工作再多，不放在心上，放下来就是休息，能量就恢复。啊，放在心上去，还是在工作。啊，那个叫疲惫不堪呐，那对身体有伤害呀。啊，不能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啊，我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心里什么都没有啊。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念佛法门好啊。好在哪里呢？别的东西不放，只放一样东西，阿弥陀佛。啊，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是好办呐。啊，如果我们有杂念，这个杂念对不起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在心中的时候，旁边还围绕着杂念，你怎么对得起阿弥陀佛？啊，妄想杂念通通把它去掉，一心一意就是记住阿弥陀佛，念念不忘啊！念上几年呢，你就得念佛三昧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真有把握，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要去了，念头才动，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就来接引你了。啊，你还有慈悲心，真为众生，绝不为有一念为自己，阿弥陀佛会在那里等你。啊，让你帮助苦难众生。啊，到时候他会来接引你。啊，真有把握了。啊，这地球上灾难与我就不相干了。啊，我没事了。啊，一切尽于了如指掌。这是真正之乐，就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个地方用明延寿大师的话，是净土宗第6代祖师。啊，那么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永明大师说，如幻非实，啊，这是真的，所有现象都不是真实的，啊，佛法也不是真实的， 这个要知道，不能说如幻非实，佛法除外，找不到这一句话。那佛法在内，包括在内啊，包括什么？包括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也是如幻非实啊。十报土通称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不一样。十法界是生灭法，刹那生灭。现在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生灭的频率多快啊，一秒钟1600兆次数啊，一秒钟1600兆个生命，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就在你眼前你也见不到啊，你没看见的，你没听到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所以一真法界呢，一真法界没有这个生灭现象啊，一真法界只有生境界出现，出现之后啊，它没有这个波动频率，没有波动频率，所以它的这个境界里它没有变化啊。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啊，实际上没有进入常寂光，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的无量。啊，但是一入常寂光之后，那真的是无量的无量。那么在极乐世界，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它先接触，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可以说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真正的无量寿。啊，十报土寿命多久呢？三个阿僧祇劫，佛法里头大乘常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我们说的，对谁说的？对往生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的人，对他说的。啊，他住在有量的无量当中，啊，虽然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寿命，他没有老，他没有病，啊，他没有苦，所以称为极乐啊。啊，他的相貌，进到极乐世界相貌，到离开极乐世界的相貌，都是那么样的圆满，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什么原因？我们十法界里头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体，都是阿赖耶，阿赖耶是个变化的，有生有灭，有为法啊。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是无为法啊，说有为无为大家就明白了，无为法没有改变啊，有为法它刹那刹那不像不一样，念念生灭啊，这个念念一定要记住，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换句话一秒钟里头已经多少念呢？1600兆次的念头，太短了啊，是这种生灭我们没办法觉察到啊！一秒钟，我们的这个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已经经过1600兆次的变化。我们的2个小时多少啊？ 一天24个小时，真的是无量无数啊，无边无尽啊，它不是真的。啊，到十报图的时候，转80乘4支，没有变化了。但是没有办法，它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啊，现在我们把这个事情也搞清楚了。为什么有这个生灭？啊，那一定要知道十报图怎么来的。啊，现在我们知道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妄想、分别、执着，三种烦恼都具足，变现出六道轮回。那四圣法界怎么来的？四圣法界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啊，一真法界怎么来的？一真法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但是有妄想的习气。妄想习气断尽了，一真法界也不见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一真法界。最后真正不生不灭只有一个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就是诸法实相。啊，佛讲这桩事情，名词讲了十几个，啊，几十个啊。为什么一桩事情讲这么多的名相？佛这是教学的一种智慧，一种善巧方便，啊，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相是假设的。啊，听经不执着言说相，读经研究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词术语的这种相，不执着心缘相。我看这个意思，哎，我觉得怎样怎样，不可以用。用清净心去看，用平等心去看。啊，这叫什么？这叫般若无知。它起作用的时候，有人来向你请教来问你，无所不知，那个才妙呢。程度深的人问你，你讲得很深；程度浅的人来问你，你讲得很白。大家都能听得懂，听得都是生欢喜心，这妙极了。啊，所以一句经文可以浅说，可以轻深说。啊，前身无量无边呐！啊，你在演说的时候是因人施教，不是因自己。自己怎么？自己没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释迦牟尼佛能讲经说法49年，这个事实真相。只有明心见性，你才能够懂得。不是明心见性，你永远没法子理解。所以叫不可思议。啊，你没有办法去思想，没有办法去说明。啊，后面一句为真方知，你入这个境界，你完全明白了，完全通达了。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入这个境界，啊，入佛境界，入佛之见，啊，最后《法华经》上所说的。所以，非幻非实，而心佛念我，这是实相。这是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里头，清净心一样东西也没有， 啊，你说有个佛，那是圆的；你说有个心，也是圆的。所有名相都不存在，真是中国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老子也懂得了。不简单了，老子那个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老子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像孔子这些人啊，是不是佛菩萨到中国来教中国人现这种身相啊？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些看法，向老师请教，老师听了笑笑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事上没证据，理上讲得通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佛家讲的真如，佛家讲的自信，就是所有宗教里面讲的真神，讲的天主，一点都不错啊！宇宙一切万法是从这变现出来的，那就是他所造的，离不开自信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智者大师在《十乘观法》里面跟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大乘教里头将一切法归纳为色、心二法。色是物质，心是精神，就是念头。色、心二法啊，第二句说的，色由心生。这一句话被今天量子力学家看到了，证明了，我们对这句话真的能懂得了，不怀疑了。但是智者道的后头还有一句结论，现在科学还没有。结论是什么？全体是心，整个宇宙的全体是心法。这是总结，可以说这一句话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总结啊。总结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明了，修什么？修心呢？修什么心？修清净心。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是清净心。那神秀大师的心不清净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不清净，不平等。那能大师的偈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完全说的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心，在哪里修啊？生活当中修。啊，吃东西，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这多吃一点，那少吃一点，心不清净啊。修行在就这修了啊，这个人我看他喜欢，那个人我看他不喜欢，你心不清净啊。啊，修行就在生活，就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地方修行啊，眼什么都看啊，什么都明白，智慧 看了怎么样呢？看了如如不动，没有一样放在心上，那就是禅定。定慧等修啊，你问我样样都晓得，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功夫啊。参禅不是盘腿面壁啊，盘腿面壁禅不起作用啊。啊，真正入境界的，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华严经看到欲相当者，那是修禅定的，他在哪里修啊？用现在的话，他在超级市场，他在逛市场，逛市场修高级禅定。啊，市场你看，天天有新东西啊，日新月异啊，他什么都知道，动不动心的不动心。那不是说、哎、这个想要那个不想要，不是的，他没有起心动念，啊，看得样样清楚，智慧，没有起心动念是禅定。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看这个老修行怎么天天逛市场，你不知道啊。所以现在真正老修行不逛市场，为什么呢？怕你们起怀疑，乱说话，造口业。啊，真正在菩萨境界里面，他们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你看到五十三参，你就恍然大悟啊！啊，把我们的毛病、习气，要在生活当中断掉。啊，把自私自利的心断掉，爱心扩大。啊，身不是我，谁是我？整个宇宙是我。要发生，每个人都是跟我是一体啊，变法界虚空跟自己是一体啊，所有动物蚊虫蚂蚁跟我是一体，树木花草跟我是一体，山河大地是跟我是一体，这多快乐啊！啊，所以心佛两忘，不无幻象，幻象有幻象是感应，人证得妙觉，回归自信，三种现象没有了，没有了什么现象？现象，众生有感，自然起应，所以有幻象出现。幻象爱不爱死？不爱死，只要你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没事啊！真不妨碍妄想，妄想不妨碍真如。为什么？妄想不是真的，真如无相，它怎么会产生妨碍？啊，所以美国的修兰博士，我想有一些人看过他的书，啊，他替人治病，完全用念头，用意念，啊，而且是不需要跟病人接触，啊，他只要四样东西：姓名、年龄、你住在哪个地方。病例啊，他只要这个东西，病人隔在一两千里之外没关系，都可以把他治好。他给我说他的治疗的方法啊，治疗的这个理论基础是自己心清净啊，就告诉我必须把心里面记忆，他讲的是记忆，统统清除掉啊，不善的记忆清除掉，善的记忆也要清除掉，恢复自己的清净心，时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这是他的基础。啊，治疗的方法，把病人观想跟自己成为一体。啊， 自他是一，不是二。然后看病例，哪些部位有疾病，用自己的意念把烦恼清除，就恢复正常。自己恢复正常，病人就恢复正常，病就好了。啊，这个做法呢，他告诉我，每一天半小时观想，啊，半个小时，要连续一个月，啊，那边病人就好了，不是一次观想就成功了，啊，每一天观想半个小时，连续一个月就把人治好了，啊，不需要用医药，啊，不需要用打针吃药，不需都不需要，啊，这个就给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理论完全相同啊！啊，这被证实了，所以他这桩事情现在在美国很流行，在日本很流行。啊，我给他开玩笑，我说你将来有障碍呀。什么障碍？就是你的障碍是医生呢，医院呢，你搞得将来医院要关门，医生要失业，那这个问题严重了。确实，但是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自己的身体自己可以调理，啊，不需要外面的力量，只要你懂得理论，你了解事实真相，调节自己的念头，啊，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感应道教这个事情很多，啊，确确实实有，不是假的，啊，所以不无幻象呢，则不坏幸福，啊，感应决定不是迷信。我讲这个事情，前面提过，啊，虚云老和尚，我相信，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有人曾经见过他，啊，我跟他没见过面，我看过他的脸谱，初学佛的时候很受感动。那老和尚那个时候40多岁，发心朝五台山，从普陀出发，啊，这个浙江定海普陀出发，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山西五台，走了三年多才拜到。啊，什么因缘呢？为报父母师长之恩，把这个朝山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啊，回向给师长为报恩。这个念头一发，文殊菩萨就知道了，那就得照顾他了。换一句话说，文殊菩萨就在他身旁保护他，他不知道，文殊菩萨没心下，啊，这感应敏感，敏音，在路上3年2次生病，而且呢，都是拜在旷野的地方。在野外，附近没有人家，一个出家人病倒在路上，没人救他。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乞丐，要饭，哎，遇到他了，看他这个出家人很可怜，就照顾他，不是一天呢，十几天呢， 啊，每一天去讨饭给他吃，给他到山上去采药治他的病，病治好了，体力恢复了，再去拜啊，这讨饭也就离开了。过了大概一年又得一次病，哎，又遇到他。那第二次遇到他很感恩啊，怎么又你来帮忙啊？